好啦，咁啊， 喂 ，hello， 今日又同阿炮长咧做呢个如是我闻啦。 系 如是我闻咧，就讲宗教嘅，又讲下啲其他嘢。 嗯， 有啲古灵精怪嘢都讲嘅，但系今次我想讲咧就是、邪教啊。 邪教？ 点解咧？因为咧最近咧，我哋知呢个南韩啊，总统啊， 朴槿惠， 朴槿惠小姐佢未嫁噶嘛。 嗯。 咁佢嘅闺蜜咧。 系。 嗰、那個白耶咧， 而 家俾人扯出嚟咧， 係個白耶係和尚嚟啊嘛？ 咩啊？咁之邪，佢唔係只係和尚，曾經早期做和尚，後來做咗牧師， 係 做牧師之後咧，就而家呢啲人咧都定性佢做啊共產黨員啊，定性即係都好 confirm 佢係邪教啦。 係係 咁，尤其咧。文牧师听过咧， 嗯，之前嗰、那个有个教专系帮人拉拢啲婚姻嗰、那个， 其中一个 即系球场度结一齐结婚， 几千人一齐，系冇错， 几千人，咁跟住最奇怪就系咧，嗰啲人万分下架噶， 系全部， 系全部系佢阿生噶， 系啊，咁你仲有啊，佢嗰个原来佢嘅基督教咧，同其他新教咧系冇乜拉楞噶， 系，但系点解佢都系拜基督咧？ 因为咧。基督教自从马丁路德反咗出嚟之后咧，根本咧就差唔多任噏咁就系，即系话咧佢你可以做一个长老，咁你咧呢个长老就可以 form 一个咧教会，而家教会只要有人信，咁就系一个宗教。 哦，即系开放咗宗教之后。任何人都可以做得一个教嘅， 任何人都可以有个教会，有个教堂，咁就话自己系一个，咁当然咧，好一定最稳阵咧就系揸住嗰个十字架做招牌啦， 即系基督宗教， 基督宗教啦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相当着数啦。咁但系咧喺真正嘅宗教里边咧，都唔承认。 嗰、那個民教， 即民教冇錯，係一個講緊邪教 嘅，即係台灣嗰個民先門啊。 民先門就係民， 就係、是、民教啦。 就係呢、這個，就係、是、呢個韓國呢、這個。 即係以佢嘅姓嚟命名一個基督教嘅派系。 係啦、啊啊 嗯， 其實一個派系裏邊咧，就係一個點解叫邪咧？咁有個 definition 嘅。 嗯。 我哋一陣再講嗰啲其他古靈精怪嘅先。 Okay. 第一。佢唔系真系信基督教嘅基督， 嗯， 又唔系信嗰个上帝， 嗯， 系信呢个教主， 系， 即系教主咧就系、是、差唔多佢代表诠释， 嗯， 呢个基督嘅意思， 即系神默示佢， 系啦，由佢去代表讲嗰啲就系当系神嘅说话。 咁啊，以前同警教有咩分别咧？ 啊，警教唔同，警教唔系警教咧。就俾呢、這個嗰、那個天教嗰、那個教主叫脫斯底利，呢、 嗯 這個呢、這個人咧就係、是當年嘅一個教父嚟嘅。不過咧喺公元大約三幾年嘅四世紀嘅時候咧，係、唔夠教廷嘅教嘅 傳教士 嘅教父啊。 哦，神父 教嗱、教父意思就係嗰陣時咧。嘅 Godfather 系 嗰阵时嘅主教， 系 唔够嗰主教嘅权威去诠释圣经， 系 同埋定咗嗰个神学， 系 于是乎咧俾人踢出嚟， 系 踢咗出嚟之后咧，佢咧就走咗，佢系叙利亚教会嘅主教嚟嘅， 系 踢咗出嚟之后咧，佢啲门徒咧就走咗去唐，嗰阵时系唐朝，走咗去中国， 系 中国咧迎接咗佢之后咧，佢就当咗自己系一个警教， 嗯， 一个光明嘅教。 系 佢警教以前系光明噶， 系 咁喺中国咧就已经传咗一段时候， 系 但卒之咧沉没咗， 系 到咗千几年之后咧，只揾翻个碑出嚟，就系、是、大秦警教流行中嘅碑， 嗯 咁咧流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碑出现之后，你知道原来近时咧喺叙利亚曾经咧、 有个教士过 咗嚟，有一扎教士过咗嚟， 系 啊咁当年咧。佢譯呢個音咧好怪嘅，當嗰啲係和尚喎，翻僧嘅喎。佢譯耶穌，佢唔係讀耶穌喎，佢譯耶穌啊。 哦，因为 老鼠嘅鼠， 唔系因为个画系咁读噶嘛。 系耶鼠啊，耶鼠啊， 系原本嘅画系咁读噶嘛。 咁读做译做耶鼠嘅，咁啊，收尾沉没咗。 但系点解用个鼠嘅？系咪有啲贬义？ 老系有贬义，一定系有贬义，专登诶中人译嘅有贬义。 系 咁啊，但系我哋唔好理啦。佢咧系佢系唔够斗争， 嗯， 俾当时嘅罗马嘅主教踢咗出嚟， 嗯， 当外围人，咁咧佢 当时 逃离咗，咁啊啲人都当佢系邪教嘅，都当佢系咧一种咧唔系正规正规。 但系罗马宗教所佢踢出身出嚟嗰啲都系异端嚟噶啦， 异端嚟嘅系当异端。 但系本身佢唔系异端嚟噶嘛，系正教嚟噶嘛，本身。 系佢嗱异端咧喺后来咧呢、這个现代世界咧嘅界定咧唔同咗嘅。 嗯， 而家异端就系佢系一个教主。 系， 其实咧佢无论一行一动，其实最后尾嗰、那个目的都系想利益自己。 系，咁而家啲正统嗰啲都系噶。 正统唔系利益自己，咁佢教翻咁。 唔系，即系有啲人俾人踢爆咗，但系嗰个教会都唔系叫邪教嘅，点解？ 都系应该邪教嚟嘅，因为教会都系，譬如咧。呢、這个罗马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或者正式嘅天主基督教，即系耶稣教，都系咧视嗰啲为异端。 嗱，俾我举个例咧，香港有个教会咧卖双氧水， 系啦，呢个咧佢话自己系 石安啊嘛， 石安教，话、 嗯、 自己系基督教，但实际上咧。而家一行一动咧，好多佢教会人都觉得系耳端嘅。 系，但系而家卖咩？你知唔知？ 唔知道。 卖 headphone。 卖 headphone 啊？ 即系卖耳仔嗰啲咧，话俾神足圣歌，即系唔知边个牧师设计咗 headphone 咧，梗系神之音。 梁律师啊，个梁律师啊。 哦，你知边个啊？ 我知。 神之音咁样咧，卖 headphone 要成八嚿水咁样咧。 嗯。佢最后咧都系益自己嘅。 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呢啲咪就系叫邪教咯？ 呢都系喺。definition 邪教，咁如果你中正宗嚟讲咧，如果咁样嘅 definition 嚟讲咧，就我哋成日听见摩门教，摩门教系邪教啦。 系点解咧？佢哋都唔系好伟大。 因为佢最后尾，佢唔系以最后嘅圣经基督教圣经为主嘅。 哦，咁呢个系而家今时咁嘅罗马圣经嘅定义话佢系邪教啫，但系佢并唔符合我头先讲嗰个邪教，佢都系攞咗钱翻嚟起圣堂啫嘛。佢都唔系益自己噶， 系，但咧佢系有教主，吓佢仲有好多勾当咧，系益自己嘅， 系， 咁最重要咧一样嘢就系佢同嗰个正宗嗰个宗教咧，因为传统嚟嘅宗教咧有好大唔同，最大嘅唔同一样嘢就系基督教里头讲咧，耶稣系最后嘅先知， 嗯。 冇人能够最后噶啦， 嗯， 即系最后噶 啦。但以我所知咧，我又搏一搏啦，因为角色上啊，咁、咧就系、是、今时今日我哋读嗰本圣经咧，嗰六十六卷咧、天主教可能多一两 多 一 啲 系啦，咁都系当时罗马教廷嘅定义嚟嘅啫嘛，就并唔系神所默示嗰六十几卷噶嘛，神所默示嘅圣经包括。是去到东方那边、包括警教可能是即是去到很远的东方，譬如现在今天。 最简单的圣多玛那本都是呢， 是啦， 圣多玛福音都是呢， 是啦，没错，只不过你刚才讲的定义是罗马天主教的定义而已，就并不是真是他有什么邪东西的嘛，譬如你讲的那些洛斯底派那些圣经，它里面很多坚东西的，但佢唔要啦，咁但系而家仲有人拜洛斯底嗰啲人咧，就俾你变咗定义为邪教咯。 佢唔系邪教，系外嘅，系外经伪经嘅，佢唔当系邪教。而家我哋讲嘅邪教咧，真系邪教咧，就系、是、完全有教主或者系敛财嘅或者敛色嘅呢种咁样。嗰种系异端啫。 咁但系你头先讲摩门教，佢都冇咩特别显示佢系。为了利益同埋 有利益，有利益嘅关系，仲有一个问题咧，就系佢同嗰个圣经唔同嘅。 我要答啫，摩门教好邪恶嘅，因为咧好多喺里面逃跑出嚟嘅女仔咧，佢哋系譬如十二岁就俾一个四十 八岁嘅， 咁现实生活都有， 唔 系有钱佬都 系 咁。 被支配啊， okay. 即系话咧，而家先知话神要你嫁俾佢、嗯，成为佢十七个妻子咁样样嘅。跟住之前嗰个 Jeff Warren 咧，即系佢之前嗰个而家坐紧监嗰个先知咧，系因为佢系 child molestation 啊，即系话佢恋童啊，佢搞细路女啊，十岁十一岁咧，都同佢讲一个神嘅意思啊。佢只要一嚟经期咧，佢就要系即刻嫁人嘅，同埋佢嫁系冇得自己拣、 嗯， 兼夹变态到咧，佢哋女。有很多女人的生仔咧，系难产都不可以嗌医生、 嗯嗯、 因为话唔可以俾第啲人见到，或者一个主对你的考验啊，咁样啦吓。 嗯， 仲有一样嘢，牙烟咧就系话，如果你俾人强奸咗怀孕咧，系上帝嘅赐福。 嗯， 系啊，冇错。 咁喂，只不过今时今日嘅基督主流宗教咧，佢系入世咗啫嘛。即系如果你跟翻古代嘅天主教，你而家都觉得好荒谬噶。 唔系咁样。因为咧，佢已经定咗成定咗定咗位啦。呢、这个定咗位咧，就经过咧一扎咧嘅嗰啲叫做教父咧，嗰、 嗯、 啲人已经将圣经选择咗呢啲咧系为证啊。咁、嗯、呢个咧传统做咗做 咁咪即系其实信咗嗰啲人咯，就唔系信神咯根本。 诶、 因为神所默示有好多本圣经噶嘛。 咁、啊、咧。这个呢见仁见智，因为呢他另外那些不入到来摆入圣经的经书呢，他们都有讲他为什么入不到的原因的、 嗯嗯、但是他经过几耐日子是决定的，你记不记得 有成有很多经过拗了成二三百年、 嗯、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，是如果要讲佢嗰个唔合理性咧，喺哪度咧？就系拗输咗嘅咧会死嘅，拗输咗嘅咧会俾人驱逐，驱逐出去个教，或者咧会俾人赶绝嘅。咁、 嗯、 最大嘅决裂咧就系东正教同佢决裂，唔够拗，佢自己嗰班主教咧就出咗嚟。 咁咪就系所以话我成日都针对嗰个问题就系、是。即系呢个除咗神默示之外咧，仲系嗰班人决定咗你今日信啲咩唔信啲咩咯。 冇错，呢、這个咧 咁你就唔好讲我自己神圣啊嘛，讲到自己每一个嘢都系啱嘅。即系我觉得我最大嘅争辩就系呢下啦。 呢、這个咧，呢、這个圣经无误论同埋咧教和无误论咧，喺最近咧呢几十年咧，又已经咧冇咁昌盛啦。 系， 尤其教和教宗嘅无误论咧，而家差唔多咧冇唔讲 崩溃咗啦， 崩溃唔讲得噶啦，唔讲，因为点解咧？因为发现喺历史上咧，教宗好多教宗都系有误嘅、 嗯， 都系好人嚟嘅， 连啲天文学嗰啲咁发达，佢都仲要死顶。 系啊，死仲最，譬如最近咧就系、是、原来某啲教宗，心里好出名啊，呢、這个比护士十世好出名嘅教宗，系、嗯嗯、原来同。納粹黨有勾結嘅、 哦，Benedict 啊嘛 ，Benedict 係係 OK 有勾結。 佢以前係佢後來自辯咧，就話當時焗住啊，如果唔係冇命㗎。 佢個上司咧就庇護士，即、 嗯、 係後來成咗教皇嘅。佢、 嗯、 當年咧係教皇裏邊嘅，即係教廷裏邊嘅同。嘅外交家同納粹嘅，咁但係你知道咧點解梵蒂岡咧會同納粹黨咁親密？有個原因嘅。 係點解咧？ 呢、這個原因咧就因為咧當年意大利嘅總嗰陣時嘅首領咧叫墨索里尼，同希特拉 老友 啊，稱兄道弟，法西斯啊，係佢將而家嘅梵蒂岡呢個城市。歸還翻俾教皇，即係話咧，換句説話講咧，佢係個恩人嚟嘅。 係 當年仲係意大利嘅領土、 哦，所以就護短啦。 我諗起碼有利害關係啦， 係 咪護起碼咧咁樣啦。咁、 嗯、 仲有一個講法咧，就係話納粹黨咧有個問題，因為佢咧係信譬如話。我哋讲紧希拉信天主教嘅喎， 系 教徒嚟嘅，吓呢、這个大家知嘅，呢、這个知。佢好憎犹太人咧，啲人讲咧就因为佢知道佢认为犹太人系逼死耶稣嘅， 系 咁啊，事实又系真的。 但系耶稣自己都系犹太人嚟嘅， 系咁，但系犹太人嗰啲咁样嘅族长，同埋佢嗰啲宗教领袖咧，系逼死耶稣嘅嘛，认为耶稣系。妄自稱大啊嘛，即係佢 妄稱自己係 妄稱神嘅仔啊嘛，或者咧佢係君王啊嘛， 甚至乎而家以色列嗰啲 猶太教嘅都唔認同耶穌 係。佢係認啊先知嚟啊嘛，佢唔係。 即係其實迫害到咁樣，佢都仲口硬，仲係認為覺得咧耶穌根本就唔係先知嚟嘅。 喺 唔係救主嚟嘅。 係啊，唔係嚟未賽亞嚟嘅。係，因為未賽亞咧， 救世主 未到，唔係冇。 佢只係其中一個先知。 佢其中一個先知嚟啫。咁啊，回教咧就亦係喺呢個系統裏頭出嚟嘅。 係， 啲回教咧個 其實讀嗰本經都一樣嘅。 有啲音唔同， 系即系译名唔同，因为个话唔同啊嘛，真系。 仲有啲小节内容唔同嘅，一样有伊甸园，一样有亚当夏娃，一样有洪水，即 系 前后决咧。但系 又客观地讲咧，就都系得罪噶啦。咁但系呢个回教咧，佢不单止系攞本有少少唔同嘅经啦，佢仲系信。穆罕默德嘅， 系 由穆罕默德拎出嚟再重新再 系啊， 再 佢又加咗好多教条落去， 释法咗，释即系再解释一次。 而家用嘅叫释法， 系啦。 咁啊呢样嘢咧就正话我哋讲咧，譬如摩门教， 系 点解咁憎恨话佢系一个异端 邪教咧？ 异端先 系 咪邪教仲第二个问题？异端同邪教有少少唔同嘅， 系。 都系异端，因为佢唔单止系圣经讲圣，佢多咗一个摩门经。 系摩门经系咩人？ 摩门经咧就系佢个史密夫啊，呢个老友咧系美国人嚟嘅，即系盐湖城嘅一个人。 美国 local 嘅 系啊，美国佬，佢咧话佢见到上帝。咁啊， 即系洪秀全啦。 系啊，洪秀全咯。然后咧，俾咗个 inspiration 佢咧，写一本经。 默示佢写另一本。 嗰呢本咧就叫做咧《摩门经》。咁除咗个上帝嗰本圣经之外咧，你嗰啲摩门教徒咧，仲有本 叫《摩门 经》补充。咁呢样嘢咧，喺无论天主教、东正教或者而家嘅耶稣教， 都冇嘅， 都唔能够承认。 系 呢样嘢系啱嘅。 哦，原来咁嘅，我《摩门经》系净系外经嚟嘅啫。 唔系《摩门经》。是史密夫自己发梦的时候发梦啊，嗰阵时得到后， 我又发过梦先，做个教主都几爽。 要用个教主，咁啊，另外咧，譬如话守望台，譬如话嗰耶和华圣殿 见证人， 都系都当邪教。 哦 ，OK， 点解都系异端？因为咧，佢唔信三位一体。 哦， 嗱，喺圣经度系冇三位一体嘅，系冇咁讲过。有啲经文。你话系佢 imply 紧暗示紧三位一体咧？呢个系你 自己解读啫， 你哋嗰啲教父解读啫。佢唔相信嘅人就唔相信噶啦， 即系三权分立一样。 系啊，冇错，有一拗嘅。 即系冇讲三权分立， 冇讲到明嘅。 但系你 run 咗咁多年都系三权分立，但突然间你话冇讲过啊，即系唔系啦咁样。其实冇讲过议员要食饭添嘅，里面好似 系冇讲。 但系啲议员要食饭噶嘛，事实上真系。 咁所以咧，亦当呢、這个守望台咧，同埋呢个耶和华圣殿咧，系邪教。呢啲人咧好有心机，好有毅力啊！传教。我喺加拿大嘅时候咧，冬天啊，佢哋有班人咧，有黑人，有华人，有白人，嚟到屋企敲门嘅。 有个黑色牌嗰啲， 系啊，唔系黑色牌嗰啲系摩门教 哦 ，OK。 嗱呢班咧都系读书人嚟嘅，即系好热心嘅师奶啊。 我都有印象啊，佢有本书仔彩色咁细本嘅， 而家通街都派嘅。 系， 如果你行过天桥咧， 系 湾仔天桥咧，佢哋摆个龙摊喺度派。 佢直头系摆一个 magazine rack 喺度。 系啊，冇错。 哦，嗰啲就 系叫 湾仔个天桥都有嘅。 最多 系 嗰个咧就系守望台，或者叫呢个 耶和华 圣殿。咁呢一派咧，点解又我咧比较同情佢啲嘅？因为有一样嘢咧，就系佢提倡啊十分一嘅捐献嘅。 系哦，即系佢提倡嘅。 唔系旧约圣经有，就系、是、呢个我哋当系犹太人嘅一种习俗啦。 系。 咁但問題咧，喺教育性講過呢樣嘢之後咧，好多信教嘅人咧都認為應該嘅。如果唔係咧，我教會點樣樣生存啊？ 維持咧？ 點樣生存啊？我牧師食咩啊？唔使食飯啊？ 係 係嘛？你唔好十分一捐獻，我點掂啊？咁呢個係當年嘅寫落嚟嘅。咁而家當好多人當咗係神聖嘅説話噶啦嘛。佢嗰度一樣有，但係咧 佢嗰度咧好自由嘅、嗯，自己咧 即系自由意志捐几多， 系啊，捐落去。 佢嗰日赌马赢咗，可以捐多两嚿。 我谂系啦， 冇规定你嘅， 系啦， 即系嗰排水紧。 但系佢咧点解会当佢系异端咧？因为佢唔相，佢唔承认 三位一体。 三位一体，三位一体，圣经都冇讲噶。不过咧，教父最后尾 自己领会嘅， 领心领神会，认为 系 有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呢、這个解决唔到咧一个。非常大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耶稣又是一个神，上帝又是一个神， 好乱啊， 那你就变成两个神，那这个是一神教来的嘛，一神教不能够两个神同时出现的嘛，那边个就是真的，那么最后呢这教父呢就想到这条桥了，就是我们叫想到这条桥，这条桥呢叫三位一体，三位一体就是说呢他其实虽然呈现三样嘢，但实际上佢得一个啫。 即系重新释法释咗啦。 系啊，重新释法释咗出嚟、嗯、三位一体。咁啊，而家我哋想讲嗰个咧，邪教咧都唔系呢啲枝节，系嗰啲真真正正咧， 即系利用嗰啲人 揾食嘅 个宗教嚟。譬如头先阿 Pamika 讲。就是说自己老作一啲经出嚟，话要女士俾人强奸咗都要生出嚟嘅。 系啊，都系嗰啲个例。譬如咧，我举个例咧，好出名嘅一个咧，你听过噶啦，实就系、是、飞碟教。 哦，即系飞碟教咩？即系阿 moon 嗰个。 系啊，啲唔系飞碟教，唔系飞碟教咧，就系当年咧喺 有飞碟教嘅咩？ 圭亚那 系。 咁啊，有一个 Heaven's Gate 系嘛？ 系啊，佢话咧。哦上帝嚟接你咯，嗰个飞都嚟接你啊！咁点接你咧？咁咪生勾勾接你唔到噶嘛？接你个灵魂啊嘛！ 所以集体着 Nike 系啊，全部钉着 Nike， 然后就全部就食毒药，一死就死 Q 晒， 系瞓喺碌架床度等死。 你 我记得 咁呢个咪就系而家当系。 有台湾都有嘅。 嗱，你讲讲台湾。 台湾嗰个咧就有个又系牧师，系咪我系咪同一个教啊？唔肯定。 唔系。咁好多个嘅呢种咁样嘅 定期咧就话会世界末日咧就一齐上山登高，咁啊等飞碟吸你上去，咁、吸咗好多镬咧，仲有人继续俾佢困嘅。咁、好似近年都仲有嘅。 系。 咁咧有啲我觉得香港朋友咧都信佢啊，就话咧买定一啲。防止世界末日嘅零 包裹 嘢食啊，包裹啊，又唔知买好多唔同嘅嘢咧，就预备就唔知搭方舟定点嘅。 系 某个政团咧，又系话咧，即系搭方舟嘅要。 系 即系 真系真事。 即系叶普成嗰啲都咁讲啊嘛。 系冇错啦。嗱呢个咧喺美国咧就已经讲咗好多次， 系 话咧世界末日有一个日期喎， 系冇错， 始咗 一过咗又择一个新嘅日期咁， 系梗有嘅， 不停咁 loop 都有人信嘅 ，loop 咗好多年， 呢个系人嘅问题啊，真系 loop 咗咧差唔多咧十几廿年， 系 就话咧世界末日，点解咧世界末日咁受欢迎咧？因为咧呢、這个世界咧好多时 充满不如意啊， 冇错啦，希望咧神嘅世界嚟咧就最公义嘅。佢冇，大家冇考慮到咧，成個世界就唔係而家現實，即係話咧，你屋企唔能夠食魚翅嘅，你屋企唔，佢又諗住照常生活啫。不過咧，係一個真正嘅公義嘅世界。 但其實佢描寫你上咗天堂或者上咗方舟之後嘅篇幅係極少嘅。點解我哋一廂情願覺得上咗天堂或者上咗方舟咧就好日子過咧？ 哦，因為咧。有一个寄望啊，有一个寄望就系咧，而家咧边个系我哋君王咧、就唔系毛泽东，又唔系斯大林， 又唔系六八九， 又唔系六八九，系上帝， 系咁啊，信咗佢啦。 嗰个咧系最公义嘅， 咁但系 就唔会释法嘅。 但系佢点公义个篇幅都好少噶， 系佢 冇乜点讲噶， 净系信呢个得啦嘛。 系 而家咧你唔即系以前啲人一样， 即系未死过唔知死点样系点噶啦，即系等于。 即系以前啲农民咧，喺一个非常之穷困嘅时候，俾人欺诈嘅时候咧，听见毛泽东三个字， 系救世主咁样。 冇错，呢个就救主情意结。 系 咁，喂，后来救咗之后会点啊？ 系 唔需要知。 其实人类系好需要呢样嘢嘅。 系啊， 即系你讲紧唔好讲咁大嘅道理先啦。你每日啊打个电视啊或者上网啊，你见到个财务公司咧，而家嗰啲 marketing 劲到咧，靓女。 见到隔篱嗰个啊，点解靓咗嘅？因为我识得扮靓咯。原因咧就系、是、钱点样嚟咧？我、就原来咧而家借钱就唔使见样嘅，借钱咧就上网申请咗就可以借十零万俾你嘅，咁你可以修身啊、减肥啊，做埋 做晒你嘅嘢，所有嘢。 哇，咁啊个人生就好美好啦。但系佢一个字都唔提咧，点样还钱？ 系，同埋咧，还钱会有咩后果？ 系啊，冇错，即系但又 work 嘅，系啊，即系而家就好多后生仔咧周身债 嘅。呢、這个就系所有邪教嘅用嘅伎俩。 系， 其实咧， 都系利用咗呢个心情。 先面嚟， 即系有钱冇后打死霸就。 系， 你啲唔知嘅嘢咧，你又自己无限幻想啦。我冇讲俾你听，我冇呃过你，即系借系好容易，但系冇讲个还咁解啫。 系啊，即系咧，而家咧就讲到呢个世界末日。 系 喺美国有几个牧师咧系靠咁搵食嘅。 系 有个九十几岁噶啦。 观音庙都系啊，成日都借富，但系都冇讲我点还。 系啊，冇错啊。但系观音庙借富又唔系佛教噶，又唔系道教，系民间宗教。 系 所以你真尾捉住嗰、那个和尚问佢，喂，咁你点啊借唔到点啊咁，佢解释唔到。 嗰个唔系和尚，个庙祝啫， 系个庙祝嚟嘅啫，冇错。 嗰个鬼事我嚟打工啫。 系啊，佢受雇于庙祝委员会啫。 系系，喂，但系点解香港啲人我见到唔系蠢人嚟嘅？我识啲好醒爬嘅人都真系借富， 点 解咧？ 点解咧？因 为咧， 因为咧，逢系邪教同埋其实宗教一样。一个共通点就是卖个希望俾你， 即系买乐彩， 信望爱。你信咗之后咧，你就有希望。嗱，呢个希望咧，对人生嚟讲好重要。 我觉得系一个侮辱嚟嘅，简直系。 嗱，即系喺你嘅理性， 利用你嘅希望要嚟做埋好 stupid 嘅嘢咧。 喺你嘅好理性分析底下咧，就系、是、一个侮辱。喺佢如果。去到一个穷困嘅， 嗰啲人唔穷嘅，嗰啲人已经好有钱噶啦，系 咁一系就好穷，又希望咧救到佢，一系又好贪心， 系 多多都唔够， 系 仲可能希望多啲， 系 嗱好简单啫。如果用一个人做人嘅观念，有乜理由横财可以求得到咧？ 同埋俾到你真系谂住唔使还嘅。 一定唔使还喎，仲要横财喎，横财一即系话咧， 即系不劳而获， 不劳而获噶喎，系咯， 系 你点能够鼓励到咧？个一个宗教系鼓励一个一啲人， 佢仲觉得佢嗰次劳嘅时候系排队已经好劳碌噶啦，已 经排紧队好辛苦，咁啊呢个咧就变咗咧。其实是不道德的。咁但喺唔道德嘅里面得到报酬。 嗱，跟住你同佢讲唔道德，咩杀人放火啊？求财啫，咁样就讲晒。 咁但你完全未经过劳力而得到，你唔应该得到嘅财富或者利益。咁而家呢个已经系一个罪恶啦。 系，但系好多人唔觉得系嘅，即系嗱，佢哋首先冇唔知道宇宙点样运行先啦，即系宇宙定律。有即系此消彼长咧，即系物理上已经一定系发生咗噶啦。咁但系佢哋觉得唔知，总之唔系取翻我自己啲运就算啦，咁样啫嘛。 系咁，你如果另外可以咁讲咧，如果当另外咁讲咧，系好惨嘅。点解咧？因为你所得就一定人 有人 失 啊嘛，系啊，冇错。 系嘛，好多人即系你赚到股票， 好多人选择唔明呢个道理嘅。吓、 啊， 好多人选择性唔明嘅，如果唔系点会乐此不疲啫？喂，你系咁抢社会啲资源，你炒股票你都唔使做嘢，你买一层楼都唔使点样做，你系咁加租加到啲人扑晒街嘅，你觉得冇嘢嘅？ 呢、這个咧， 仲问翻你，俾你赚唔赚啊？咁样嘅，你咪出去俾一声。 呢、這个咧，我就反而赞阿叻。 嗯， 阿叻哥咧近时同我讲啊，佢话咧，佢讲得好老实。 嗯。 我就老实噶啦、 嗯， 跑马嘅嘢咧， 嗯、 就系、是、我聪明人赢、 嗯， 你蠢人输、 嗯， 因为你蠢人，所以买咗落去孭咗飞，于是乎咧，最后尾咧就将你嗰啲钱嚟分俾我， 嗯、 我正嘛，我买都中啊嘛、嗯，所以我咪我应得嘅、 嗯， 你系抵输嘅，你系蠢啊、嗯、嘛，佢好老实咁样讲，拆佬逻辑，但系咧。你话系咪真咧？ 咁咪输过未咧？ 输过，不过佢爱嚟表达佢自己系聪明人， 即系认自己好叻咁样。 啊，要认咧嘛，要好聪明人嘅时候咧，佢一定系讲，啲、 嗯、 事实上又真的。 哇！但系所以呢啲人扑街咧，真系烧爆奖嘅真 系。但系事实上咧，你唔好谂，你唔好睇佢嗰个讲法，但系个讲法系其实系真嘅。 嗯 一定有人失， 系啊， 然后你只有得， 先有得啊嘛。 有一个咧，中间抽水个一定得， 系嗰只马会， 嗰、那个即系赌场。 系，但系佢个名目就系要嚟做善事啊嘛。 冇错，咁、佢事实都系做善事咁样。嗱，咁倒翻转头咧，我哋睇睇呢个世界，如果我哋去某一得到某一利益，其实呢啲利益一定系有人损失咗 嘅，系冇错， 冇理由有人、你个上天打落嚟噶，你冇可能 都有啲嘢双赢嘅，但系就唔系好大嘅利益咯。 唔系双赢嘅意思咧，嗰时我都讲过嘅，研究过，就系、是、你喺某一个角度赢、我就喺某个角度赢、但就唔系零和游戏里边。我損失咗銀紙，你得到銀紙。可能我損咗銀紙，但我真係而家有餘喎。咁成日咁講啦。咁 係。即係都有個説法要。 有説法， 咁變咗圓滿咗佢。 係咪雙贏咯？我係輸咗銀紙。 即係譬如你揼骨嘅，你又摸咗幾嚿噶啦，哇！但係令到個鬼咁舒服啊。 係，我係舒服喎。 佢賺咗你錢之餘，見到個客咁鬼開心咧。 係啊， 我又好開心，我賺到啲錢。 係啊， 咁你咪雙贏咯。 雙贏咯，係咯，冇錯啦。即係咁樣啦。即系我系自圆其说一种方法咧，一种方式嚟啫。而家我哋讲翻咧嗰个邪教咧，除咗正话嗰、那个嗰几种之外，仲有一种咧系好得人惊嘅。呢种咧，佢系唔系一定系 钱 钱或者女人，或者系财或者色，佢系真正宗教，而用真正宗教。赢取你的信任之后呢、然后就从中再掠你。 哦、 这个呢举个例、台湾试过很多个那些喇嘛。 台湾都喇嘛的 有藏传佛教的。 哦、 那呢 即是他都是西藏人来的就去了台湾啫。 是可能 是可能是冒充的。 可能扮。扮喇嘛， 我哋香港都好多啦， 好多 扮喇嘛。 但你睇嗰件衫嘅色就睇到噶啦， 系咪？我 假嗰啲特别鲜星嘅， 系咩？ 跟真嘅， 我呢就 即系你喺淘宝买咁样买衫。 啊，淘宝买 系啊， 我咧就唔系，我就话我识佢咧，就因为我以前识佢嗰时，佢唔系喇嘛嚟嘅，无端白事，点解廿年之后突然间变咗喇嘛咧？ 咁巴闭， 咁咧呢啲咧就借住嗰、那个 宗教嘅 宗教名威望咧，就立财立色，咁你知道有阵时咧，呃人呃到好重要、呃到咧就话双收、可以大家 即系博嘢，可以吸咗你啲嘢出嚟， 系可以咧收行、 我受整啲嘢受翻你咁样， 系啊，俾咗你、又益咗你、 冇错， 咁啊钱银又系，我见过一个咧，好出名嘅。讲埋名都唔系，开名都唔系，叫义云高。 系 咁咧，就喺九龙塘咧，近住地铁嗰度咧，就有间别墅。啲弟子送俾佢嘅。 系 呢个人咧， 做嘢嘅地方嚟嘅，九龙塘系。 系当然，但系佢间咧，当系一间咧好大嘅 寺 嘅宗教地方啦。我谂系。咁点解会后来穿咗出嚟咧？ 系 因为咧系。大陆政府通缉佢 哦，即系上面已经困咗啲官， 系困咗啲人，咁啊变咗好多人信任咗佢，认为佢系一个咧神仙嚟嘅， 系 咁啊，于是乎咧就卒之咧就通缉佢，变成咧借咗人相信， 系 佢自己创立一个邪教， 系 咁呢个大陆嘅， 系 另外一个咧就台湾嘅， 系 呢个可能你都听过。叫宋七力， 我冇个名字這麼七嘅。 宋七力咧，点解佢咁出名呢因为佢个秘书咧系谢长廷嘅太太。 哦， 谢长廷你知边个咧？ 即系蓝营嘅。 系啦，蓝营嘅一个好重要嘅人。 系谢长廷嗰只曾经做台湾市长，唔系北台北市长。 冇错，佢系做高官。咁咧，佢嘅太太咧就系信佢，信宋七力。咁宋七力咧就變咗咧係當其時咧就借助咗謝長廷嗰個威， 係 即係狐假虎威。 哦，即係借咗佢嘅威望就走咗去昆人。 係啦，咁佢最大嘅昆人咧，佢係有一樣嘢，佢可以做到一個謠言係點咧？ 佢话佢能够分身㗎喎。 哦。 你呢个台湾听过呢个叫 我睇到戏讲过呢个人嘅。嗰套呢就係黑金。 係。 咁原来嗰个係佢孖生細佬嚟㗎嘛。 係呀係呀。咁呢就。 几醒目喎。 係咪孖生細佬呢喺我呢个故事里面呢就未必係。 係呀。 可能直情細佬都唔使过。 嗯。 喺台北呢 搵 有 似嘅人。 有一个係啦。宋七力出现，同时咧喺高雄又有个宋七力出现，咁咧佢后来嘅解释咧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我分身嚟嘅， 嗯， 哇，一个人识分身仲唔系神仙， 系 即系同时冇可能噶嘛，喺台湾出现又喺嗰边出现，大家做紧嘢，有记录噶， 系 咁你话你戏里边咧就话。 找个孖生细佬， 孖生细佬啊，有个可能就系揾个人， 揾替身啦、啊， 替身啦、 啊，揾个似自己嘅。 而家最近话大陆好多被判嘅高官出嚟受审嗰个都系 假嘅， 都系替身嚟噶嘛。 O K， 系嘛？ 唔知道我呢个未听过。 未听讲， 我就系知道江泽民唔系江泽民，边个高官都系揾个假嘅出嚟顶住先 嘅。系好多个 以前阿毛泽东定唔知咩啊？ 毛泽东就有冇唔知， 嗯、 但系咧好美国总统咧都有嘅。 系早排希拉里话入咗医院就揾个机械人出嚟， 系咪机械人啊？ 话佢唔识两嘢咁样轻机咁噶嘛？ 系 系好笑，即系我知道嗰个系人嚟嘅，但系佢有阳简症咁可能，咁、 嗯、 咧就俾人笑佢话又跌咗个零件出嚟啊，讲到好笑，啊、即系阴谋论嗰啲小报咧，即系好有创作力。 即系话希拉里嗰个 机械人甩咗嘢，跌咗粒嘢出嚟啲零件嚟嘅咁样， 咁所以就变咗。 即系话嗱，佢同时出现， 当同散咗， 即系戚两戚咁样，但系因为跌咗个零件出嚟， 将佢又戚啦， 系啊，真系好好笑。即系我当然唔会信啦，但系都几好笑啊，即系满足咗啲科幻迷嗰啲 fantasy 啊。 咁啊，讲翻个宋七力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佢系咁嘅，就系、是、有咁嘅法力， 系 居然咧就系、是、使到咧好多人相信，就俾钱佢啊，求佢啊，帮手啊，咁样，咁啊。引致到咧，佢又有埋政府嘅高官， 嗯， 相信佢，高官太太又做佢嘅秘书， 系哇，真系大镬咁样。 咁咧就引致到咧，搞出咧好大嘅欺诈案啦。 哇，通常呢啲都好灾难嘅，即系一军，即系逢亲呢啲政治同埋呢个迷信勾结咧， 嗯， 其实就一定有好多大规模嘅骗案啦。最尾咧，你赚到钱咧，揦嘢嗰啲咪就系嗰啲人民咯。 系啦， 因为你攞咗政府啲钱， 后屘呢个通缉咗啦，拉埋啦。 系 咁，但又嗨唔到嗰个高官。 谢长廷嘅，点解咧？因为同老婆即系切割。 老婆啫嘛，唔系佢啊嘛。 系 咁，但问题咧，而家我觉得我哋两个应该分析一下咧，就系点解咁？我哋一睇呢啲诶冇可能发生嘅事， 嗯， 点解会喺一啲地方会变成咧？民眾大家相信，譬如舉個例，以前咧八十年代有一個叫做嚴新啊， 哦，即係嗰個第二功能嗰、那個。 第二功能 係 咁誒，可以話 你好多老友見過佢應該。 我差唔多有一次都應該見佢有喺香港做過一個集體， 係集體嘅雜技 雜技啊。 係， 但我採咗 一個樽就拍咗藥丸。 啊，嗰、那個咪嗰、那個張寶成。 哦，張寶成。 張寶成係另外一個故事。 係。 又是一个那个是魔术师。 是。那严身是什么师？ 严身呢是气功师。 哦。 那就说呢他可以隔住山呢去。 打牛。 不止打牛，他是可以呢做到熄灭了呢在东北的一场巨火。 哇，大不大一点啊讲得。 那么你点睇到嗰场巨火，嗰场山火点样熄灭呢？可能烧到嗰度冇树烧， 饮噏佢啫， 饮噏嘅啫。但系佢系话发功，嗱咁咧，而家个问题就是、 我发功发到个地球转都得嘅， 系啊，冇错， 本身就系转紧， 啱啊，你讲得啱，发功都得嘅。 系 有一个咧就话咧，发功可以咧使到cancer。cancer 行咗嘛， 系啲癌细胞自动熄灭， 自动熄灭，一日之后搞掂晒佢。咁好多人咧就条命紧要咪信， 就俾佢。 而家我就话咧，点解喺香港呢个社会，喺大陆呢个社会，喺台湾呢个社会，喺中国人嘅社会里边、嗯， 可以滋上得咁多呢啲邪教，咁多啲教主出嚟，我哋一听就知道一定系笑料，一定系揾笨噶啦，冇可能噶嘛。点解仲有咁多人信啊？ 咁啊唔难解释嘅， 啊 唔难解释。 我觉得唔系难分，但系即系如果你解释嘅理由之后咧，系喺试下解释，就系一个好惨嘅。 其实唔惨就唔会信埋啲嘢啦。 你觉得系咩？ 逢亲一个地方唔公平啦，同埋文字水平比较低啦，同埋唔能够用一个正常渠道可以致富，就一定系会发生呢啲嘢噶啦。因为人都起咗个贪念啊嘛，佢见到有啲好唔公平嘅发生，嗰啲人根本就靠好彩或者靠啲手段而能够升职啊，或者能够。令到自己有显赫的地位和发到达的，而自己勤力到呕血呢都不能得到应得的时候呢，就要想神想佛了。即正如那个环境和你癌病末期的时候，西医医不到的时候，你 自然会弱石乱投一样的 就希望找神仙来救你。 是因为你的生活和你癌症的末期都很相似的。因为你不可以向上流动啦，你见到很多不公平但又改变不到啦，那你不用一个正途去努力奋斗咯，那就靠一些神神佛佛去想着爬人的头咯。我的看法就是类似这样咯。 我呢就觉得呢这个都是悲惨的了，我还有一个呢更加悲观的想法，就是呢人呢是有个依赖性 的， 就是呢人呢依赖咗咧一样自己明知唔啱嘅嘢，明知错嘅嘢都会依赖咗。有啲人咧就唔知嘅，有啲人无知。就我哋成日话咧，嗰啲无知妇孺乱鬼咁拜咧，乜鬼观天神佛咧，就拜呢个咧系最初人类咧喺万物有灵论嘅时候咧，最初嗰时山又拜，石又拜，咩雷神啊、电母啊都拜，呢个最早嘅幼稚啊。但系喺而家嘅社会咧，已经我哋话叫做科学昌明啦。但 系 点解仲要拜咧？就原来呢种 DNA 咧系未曾熄灭嘅，即系仍然咧系有一种咧期望。就最好呢这个世界还有一种超越人的 超现实的能力。 这能力呢到头来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者你诚心或者你偶然他会来帮到你一下。帮了你一下。 即是博大帽的，其实有少少。 谋财有少少呢是博大 帽。贪图侥幸。 谋财是侥幸。 嗯。 即使是没有。如果有呢一个咁样嘅讲法系成立嘅话咧，我都唔使死啊嘛。即 系 好多时临到灭亡嘅时候，都希望有神仙打救啊嘛。 即系嗱，我觉得咧，尤其是我哋呢个民族咧，即系有个套路咧，就系连自己都呃埋。 系啦，冇错。 咁啊，令到咧个压力同埋个痛苦冇咁强烈啊。即系你明知道，其实大家心中有数咧，都扑紧街噶啦。咁搏一搏咧，赌钱咁啫嘛。即系万一唔知道，因为有啲未明嘅科技咧，譬如可能你生癌，可能你食两粒烂嘅提子会好翻咁样。即系举个例啊。咁你冇呢个科学根据，又冇呢个常识嘅时候，呢个条神仙昆你拍点样撞中？可能十万嘅 case 里面撞中一个，咁嗰个就变咗神仙噶啦。咁咪大家咪试咯。即系好多个讲法就系咧。即系去到癌病嘅时候，你明明好信唔信神嘅，你之前譬如好似我咁样， 死到临头， 死到临头咪试下咯，有好多人都咁啊， 不妨试下。 系啊 ，Pamika 都叫我你咁 Q 穷啊，你乜都试啦咁样，试或者得咧咁样。咁但系我呢、 這个系呢、這个仲系咧，试下咧，你买唔买到张六合彩咯？ 系啦，即系我呢啲，我就算咁穷，我都唔会就范嘅咁样。 系啊，冇错。 系啦，即系呢个态度嚟嘅啫嘛，只不过。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人即是最惨的人即是最惨的人性。到了那时候没有理性没有 reasoning, 只得回一样东西那样东西就是希冀住一个呢 一个希望 亿万分之一的侥幸。即这个我呢就不信侥幸。我连亿万分之一的希望我都不信。不得就不得了。死就死了，你情愿相信死好过。 我又不是不信侥幸的，即所谓侥幸的呢就是说屎忽撞棍这样，即可能有一万分一个机会会在这个宇宙里面运行之中发生的， 但系当你唔明嗰样嘢，你又照做咧，我觉得就唔系嗰个态度咯。 咁呢个咧就系正话我哋你讲嗰个问题咧嘅延伸啦。 嗯， 就系点解会有宗教？ 系 宗教其实就给予一个咁样安慰，系一个心灵安慰，一个咧灵魂嘅安慰。 系 乜嘢嘢系讲最后来有一个侥幸或者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到你呢？如果不是宗教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不是神佛，不是天主，又不是创造万物者，谁给到你啊？你靠谁啊？毛泽东都不行，你拜毛泽东，毛泽东都不会帮到你的。 但如果你有些人信科学那些，什么都不是。那 么呢？ 就是觉得个宇宙的能量，即系都系一种迷信，但系佢就唔系信神咯。 哦，咁佢都系相信紧一个咧，我哋唔知嘅，冇阿知解释到嘅嘅能力。 嗯， 呢个能力咧，我哋唔能解释到咧，都信，因为我哋就希望呢个能力有侥幸地帮到我。 嗯， 但我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、是，如果我唔能够理解嗰样嘢，嗰样嘢帮到我。我冇一啲根据，乜嘢嘢系佢会帮我？咁而家只有解释就系话，哦，佢神爱世人，个神仙咧好慈悲嘅，或者个佛好慈悲嘅，用慈悲或者爱人咧嚟到去解释点解系帮你嘛？ 系 咪做乜事帮你先？无端白事做乜帮你啊？ 嗱，但系我嘅睇法就唔系咁嘅，即系觉得我唔信神嘅理由咧，就因为我接触到或者我识嘅神咧。全部都是人做出来的嘛。咁人做出来，人一定有一种缺点同埋有一种动机去先去做一样嘢嘅时候呢。咁所以任何神都唔信，因为我觉得根本就唔信人。即係唔信人能够做到。咁你讲一啲嘢，既然你用自己嘅形象嚟做一个神出嚟，咁我点会信呢？我更加唔信嘅。譬如你讲神都慈悲，譬如基督教咁讲，你睇下旧约神一啲都唔慈悲嘅， 系唔慈悲。 同埋好多人咧，同埋好多香港人咧，即系搭顺风车嗰啲人咧，就觉得宗教梗系导人向善嘅。Sorry 啊，你就太唔熟宗教啊，真系。 嗯， 宗教 未必嘅， 宗教梗系唔系导人向善啦， 未必嘅。 宗教一只手揸棍，一只手揸糖咁解啫嘛。 嗯，一个就系引诱， 系 一个咧就系 恐吓，系啊， 呢两样。这个呢跟老千呢个方法一样、叫做千龙并举、 电话骗案亦都系 apply 啦，似管啱啱讲嘅嘢。有啲呢就话哇你借钱啦、好易借㗎咁样借你，但借咗你签晒嘢人就冇钱俾你嘅。一系呢就呢知道你成日返大陆嘅，你身有少少屎嗰啲人呢就话公安打嚟或者北京人打嚟、哇几千万都压到嗰啲。咪就 系 囉，即系是打一样咋嘛，嗰啲好恐惧㗎嘛，驚共产党仲驚个鬼㗎嘛。咁嗰啲个画家都压到2000万嗰啲呢。咁你我想。 炸干你。 我想听下个电话内容真系讲咩，跟住熬底熬到咁。即系足痛脚嘅啫，嚟去都系。 足痛脚不得已，可能咧就连累你家人，连累你好多人，咁啊变咗咧，你喺恐惧之余咧，唔系净系你个人嘅恐惧，要恐惧埋你其他嘅挚爱亲朋，你老豆老母老婆仔女， 你都要信你爱锡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你好崇拜嗰个党，够胆做呢啲嘢先得噶。佢哋就了解嗰啲人就会信啦，即系你唔了解嗰啲咧，你戆居啊，你我同你冇拉更咁样，我都唔系中国人咁，你咁话同佢讲， 咁你唔可以消除晒你 啦， 睬你傻， 即系根本上咧，你唔信鬼，你唔会惊鬼咁解， 系冇错。嗱呢个咧，呢个鬼神咧喺中国嚟讲咧，就真系一线之差嘅。喺外国嚟讲咧，鬼神咧，嗰个差别好大嘅，啱啱大。啱同 即系佢哋有天堂同地狱咁样就解释晒啦， 系啊， 去到好极端嘅，咩都去就最尽嘅， 最曳嘅嘢，最核突嘅嘢，最残忍嘅嘢，都可以咧喺鬼嗰边出现，最慈善嘅嘢，最好嘅嘢， 天使啦或者， 佢都喺上天个神嗰出现，咁啊变咗咧，俾摆喺你面前咧有一个极端，极端到你唔选嗰份好嘅都唔得， 即一定系咁选噶啦。 你唔选都唔得噶喎，系咪？中国嘅神鬼咧，个神咧未必一定系讲 好極權嘅， 啊唔係講 即神仙又唔係極權嘅，只不過佢有佢、啊、有啲能力做到啲嘢。 冇錯，我哋話舉頭三尺有神靈， 係 嗰、那個咧，那個神靈唔係天主教、基督教嗰個神喎，係咧嗰個 諸神 啊，喺宇宙上一個咧最公道、最正義嗰、那個咁樣嘅天道咧， 係。 那個、 即系无语问苍天， 系啦、 那個、天， 啊你一定要问苍天嘅，到头你点咧？你乜嘢都冇咗个 公义 把握嘅时候，啲、你冇嘢揸住啊，唔系翻去咧叫做人大释法， 系 你要揾个天成释法， 系 嘛？冇天咧点样释到法咧咁样啊嘛？但系咧而家人咧就唔系啊嘛，就嗰、那个。一定有建制嚟同你释法啦，系嘛？ 系 咁啊，所以咧 个问题就系嗰啲人过分依赖个建制咧，你先至好硬拗佢睇啫。即系香港明明就讲你系港人治港噶嘛，咁就根本嗰班而家揸权力嗰啲契弟咧，就率先就出卖咗我哋，就相信咗上面咩都交俾佢。 咁佢系宗主国啊嘛，佢话 我知咁，但系你本身你自己搞得掂嘅，你自己攞嚟。撩鬼攞命根本就是市民不是叫这样叫的多数人都。 不是有阵时呢就行到一个地方呢、是没有法子转到弯的。就是说呢他没有法子呢达成他自己的统治那个力量。 是 最后面呢就一定要夹硬来的。不夹硬来的做不成这件事。 即是等于有些人见鬼又拜神又抌铜。有都讲唔走 鬼，标筒啊， 咪焗住最尾掹条底裤出嚟咁解， 系冇错， 即系第条底裤最邪噶，即系而家人大释法咪即系掹条底裤出嚟咁唔要面一样啫嘛。 标筒啦，标最尾咪冇裤啦，就掹底裤出嚟。 系啊， 咁啊，邪教咧，仲有一样嘢咧，除咗自己欺骗自己之外咧，仲有一样嘢好得惊咧，就系、是。佢有好多咧，邪嘅力量啊，喺邪教度可以拎出嚟嘅。譬如我舉個例咧，當年咧，嗰啲叫做紅花會啊，或者嗰啲叫做義和團咧，咁呢啲 有邪力嘅咩？ 好大邪力， 真係得。 係佢嘅邪力係咩咧？佢邪力咧就係話，原來咧我祭起法上嚟咧。刀槍不入 哦， 你要滅羊的時候咧，要扶清滅羊嘛，佢哋嘅口號。點樣可以滅羊呢？就因為咧，你啲羊人咧，刀槍就唔怕，唔怕刀槍原因就係你有炮，你有鬼槍，叫鬼槍啊， 即鬼佬發明， 唔係啊，嗰把槍好似神出鬼沒咁樣 嘅， 你都唔觉佢砰把打埋嚟， 哦，即系眼睇唔到，但系伤到人嘅， 已经到啦，死咗啦，即系好似有鬼嘅神力咁样。咁于是乎咧，嗰啲人咧就要谂一个方法，点样可以制到呢啲咁样嘅鬼枪咧，同埋呢啲鬼咧咁。铁符又唔得喎，嗰阵时 照穿， 系啊，照穿唔怕喎， 又唔得喎。 标筒又唔得喎，乜都唔得喎。 底裤嘅事咩？ 啊，同埋你标筒系揾刀斩啫，佢唔系枪斩嚟嘛。 系， 系枪嚟嘛，火枪嚟嘛。于是乎咧，就谂咗一条桥啦，呢个团刀枪不入，子弹都唔怕。 系， 于是乎咧就要 吓走啲鬼佬。 唔系鬼唔系吓走啲鬼佬，直情冇佢符啊。 哦，真系得咩？ 啊，于是乎咧。怎样可以使到咧有水咧，同埋有政府支持咧？ 哦，呢、這个就系佢哋口号。 系咁咧，就扶清灭洋。就先女咧，唔知点样啊，使咗好多横钱咧，卒之咧就见到西太后啦。 系 你咪以为见西太后咁容易喎、 啊？即系唔可以上访嘅。 系啊，冇上访。 系要买啲 pass 翻。 系啊，买好多 pass 咗签文嘅。 系 关系嘅。卒之见到西太后啦。咁你仲申请咗咧喺西太后面前咧， 就俾个 proposal 佢嗱，我哋就能够 同埋表演一次真真正正 咁啊，刀枪 系啦， 系 咁你于是揾把枪咧，就朝住一个义和团就射啦， 系 好棒， 哇，冇事， 系神功护体， 神功护体。咁而家我同你都明啦，做任何戏，嗰、那个伤摆个爆炸喺屋企，喺个 反应弹， 反应弹、就嘭一声到噶啦。 系，可能咁系咁蠢咩？西大又 好枪嚟噶嘛？ 佢唔用佢自己啲枪嚟试嘅。 有咁叻就唔系西太后啦， 好嘅，即系仲有西太后， 仲有问题咧就系、是，仲有问题就系咁危险嘢、我身经肉贵， 系你自己玩啊？ 有乜理由？ 睇表演 系咯，睇表演，我唔通走埋装你啊？ 系 我梗系隔远远望住你噶嘛，咁你班友咪呃佢啦，咁佢又真系信咯，一信咧。资助你啊， 即刻拨款 啊，拨款啊，资助啊，俾胆你，起码俾胆你咧。咁你一俾胆嗰班贼嚟噶嘛？咁咪走去同鬼佬打咯。嗱、啊，這個、呢个咧就我觉得邪教嘅最大问题咧， 就可以困到啲死士走去。 佢有嗰扎人咧，唔只系佢哋领导嗰啲人就未必信咧，佢自己做嘅。居然有其他。嘅兄弟系信咗啊嘛，咁呢个咧最大嘅， 即系叫人哋同警察作冲撞，嗰条友唔使冲噶嘛， 系啦，冇错， 即系走翻转头咁都有啊， 系即系咧，叫你冲击个立法会玻璃门，跟住讲完嗰个行咗去啊嘛， 系啊，冇错，同埋捐翻出嚟嗰个又唔使拉咗冇事， 系拉咗冇事喎，咪就 系唔知点解一样， 咪就系如何传嗰镬一样， 系 历史系明证嚟噶啦， 系 咁然后咧就卒之咧。真系最黑暗嘅地方咧，就系使到自己有信，自己有信咧就真系即射炮、射鬼枪嘅时候咧，呢班人就真系相信嗰啲领导俾咗个 护 体神功佢，佢真系埋去冲，一冲咪射死啦，死得啦。 但系啲鬼佬惊噶，哇！点解你明知死都冲埋咧？咁样 哦。打仗就冇咗惊唔惊噶啦， 照射 要射噶啦，要打赢仗就理得你啊！ 系，即系佢咧就牺牲咗啲兄弟嘅生命咧嚟换咗自己啲钱啦。 我谂系啦，即系起码有利益啦，系咪钱？ 咁但系咧好就好在咧，啲兄弟死嗰下咧都捞唔切，因为自己唔使死。但系当知道已经死咗啦，即系对佢哋嚟讲咧，即系嗰啲首脑嚟讲咧冇所谓啊，佢唔系好辛苦啫嘛。咁起码佢呃到皇帝啲钱啦。 系啊，咁心美虽然义和团呢单嘢咧，卒之就梗系唔成功啦，因为你呃皇帝啊嘛，呃太后啊嘛，咁卒之咧西方咧联军捉到咧啲义和团咧，都拎咗去掠嘅，都掠咗嘅，咁但系咧我唔相信都得晒啦，一定有啲人走 咗，咁我啲即刻扮懵噶嘛， 吓扮懵我走咗噶嘛，但系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、是。一新做一个邪教，呢、這个邪教唔系净呃普罗大众， 呃翻自己兄弟， 系啦，又唔系净呃嗰个金主， 系 而呃自己兄弟， 系最卑鄙呢邪教。 呢样嘢咧，见诸而家世界仲出现啊嘛， 冇几耐添啊，仲 即系 阴公， 系咯，你呃钱呃老细，唔系我觉得你呃真系，唔系最恶、啊， 即系你。你呃嗰啲捐款嗰啲人 都 唔系好最恶， 佢甘心俾你呃喎。 冇错啦，即系佢攞到嘢咧，冇啊！真系呢啲冇得原谅啊，简直。 呃兄弟嗰种咧，我就觉得啊呢样嘢就不即系哪个啦。 系， 因为邪佢逢喺呢种咧，邪教仲有一个好。 但系点解啲小兄弟明明见到大兄弟揦嘢去重信佢嘅咧？呢、這个人真系费解。 人 今时今日都系 人啊嘛，人仲有一样嘢就系、是。信教主啊嘛，所以咁多人中意做教主咯。 明白， 因为做咗教主之后咧，啲人无即系有一种咧， 教主嘅魔力， 人性嘅系教主的魔力， 吸住 佢。 因为我觉得咧，佢俾教主吸住嘅人咧，即系佢都系好欠缺父爱啊，或者屋企人好渣啊，冇乜成就啊。咁有条友咧，突然间明灯咁点咗之后咧，佢就。投射咗嗰种情感落去嗰个教主嗰度。 呢、這个又一个啱嘅，啱嘅理由嘅、我谂仲有一个咧就系、是所有人都希望有人带领嘅。 系， 冇人带领就好似 吊吊揈， 好冇 好冇着落咁样。 如果冇呢种咁情感嘅人，即系想想人带领嗰种，系咪唔系好正常咧？ 唔系，有啲人系识自己。 唔系，其实我好痛苦啊！即系我唔系讲笑，即系我觉得我就冇乜人崇拜嘅。 嗯， 即系我唔系话觉得自己叻先冇人崇拜，我系觉得点解我即系呢个社会就仲未去到冇大佬就死得嗰啲。 系啊，冇错。仲系， 但点解要咁样呢？我都同埋我最惨咧，就系咧，我觉得冇好多乐趣嘅，即系譬如你崇拜一条友咧，你听佢讲嘢都有乐趣噶嘛。 嗯， 即系我成日都欠缺咗呢种乐趣，无论听歌啊，成日好难会令到我哇，好觉得好正啊，陶醉于爱河咁样咁嗰个感觉嘅。 嗯，因为你 即系个缺陷嚟，我觉得呢个简直系 人咧，原来最后尾系真系需要嘅，需要偶像，需要有一个目标， 系 亦唔好听讲。是需要有一个教主的。 是 因为自作业自己抵死啦。不要知道 啦。但觉得冇都几折堕的。 冇呢就真的是一种损失。 不是觉得即有时啲人听歌呢乜歌都喜欢听嗰啲人哇听到揈炸头好 enjoy。我试过扮都扮唔到。真的好辛苦啊觉得。 嗯。 即到而家几十岁啦觉得哎呀真的好损失啊。即见到啲人追星啊哇买晒咁多唱片、啊。 点解你冇呢 我真係我都失败以前嗰当然嗰懒叻啦。 你有得着落嘛。 但而家真係冇觉得好遗憾。 咁大家諗呢个问题啦。呢个问题呢都后面呢都好多原因嘅。 係呀。 咁今晚差唔多啦。 好啊多谢次官、啊、多谢听到好多嘢。 咁下次再倾拜拜。 拜拜。